我是环天下董事长莫天全，我代表环天下全球24个国家658个城市的全体同仁，恭祝大家狗年大吉，在新的一年里安家置业 高升。 大家好，我是中信软集团董事长孔军民，2018的钟声已经敲响，我代表中信软集团全体员工祝经典调频北京 FM969 的听众朋友们新年新气象，新年有创新。 一步一步朝前走，心相印，

是说了拜拜。为你敲的那一天，花落的那一天，消失的那一天，我怎么看不见？消失的下一天，我好像在。 Come on, you. Oh, that's me. I'm singing to you, baby, so now listen close.

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爱真奇怪，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算了，回家吧。 向我召唤，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归来吧，归来别再四处漂泊，踏着沉重的脚步，回想路是那么的漫长，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吹来故乡泥土的芬芳，未来吧，回来吧，回来哟，我已厌倦漂泊，我已是满怀疲惫，眼里是酸楚的泪，那故乡的